这刻这样，无止境的跟你的心倾诉着，一起等住过，然后共度千个晚上，还说要永远都想漂泊，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，谁像你，谁像你能令我一生至上，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，和我说一声早 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值。